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马赛曲。在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戏剧故事《单刀会》。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是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传记名作之一。本书共收录他的历史特写12篇，分别向我们展现了12个决定世界历史的瞬间：千年帝国拜占庭的陷落，巴尔沃亚眺望水天一色的太平洋，亨德尔奇迹的精神复活，老年歌德热恋的悲歌，滑铁卢的一分钟，英雄的瞬间，南极探险的斗争，西塞罗、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以及马赛曲犹如神佑般的创作。而这12个历史瞬间神奇地降临到12位撰主的身上，他们或是被命运高高举起送入英雄们的殿堂，或是被狠狠嘲弄抛入千秋遗恨的行列。当强烈的个人意志与历史宿命碰撞之际，火花闪烁，那样的时刻从此照耀着人类文明的天空。所以这就是《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这本书的书名的由来。今天我们为您播出其中的马赛曲。马赛曲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硝烟之中，具有激动人性的永恒力量，现在是法国的国歌。我们进入文学我欣赏，一起了解它奇迹般的诞生过程。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792年，法国的立法会议对皇帝和国王们的联合行动是战还是和的决定已经犹豫了2-3个月。路易十六自己也在踌躇，他既担心革命党人的胜利带来的危害，又担心他们的失败带来的危害。情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报章杂志嚷嚷得沸沸扬扬，俱乐部里争论不休，谣言四起，耸人听闻。因此，当法国国王终于在4月20日向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宣战时，这项决定就像通常那样成了某种解脱。就在这几个星期里，巴黎上空犹如笼罩着电压，令人心烦欲乱，而在那些边境城市更是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部队已集中到所有的临近营地，在莱茵河对岸的所谓敌人可不像在巴黎似的只是一个模模糊糊、慷慨激昂、修辞上的概念，而是一个看得见、感觉得到的现实。因为从加固的桥头堡旁、从主教堂的塔楼上都能一目了然地看到正在开来的普鲁士军队。到了夜里，敌人炮车的滚动声、武器的叮当声和军号声随风飘过月色下水波悠然闪烁的河流。大家都知道，只要一声令下，从普鲁士大炮缄默的炮口就会发出雷鸣般的隆隆声和闪电般的火光。其实，法德之间的千年之争已经又一次开始，但这一次，一方是以争取新自由的名义，另一方是以维护旧秩序的名义。因此，1792年4月25日也就成了不同寻常的一天。这一天，驿站的紧急进差们把已经宣战的消息从巴黎传到斯特拉斯堡，人群顿时从大街小巷和各家各户走出来，一起涌向公共广场，群体驻军为出征在做最后的检阅。一个团队接着一个团队在行进， 身披三色绶带的迪特里希市长在中心广场上检阅，他挥动着缀有国徽的帽子向士兵们致意。军号声和战鼓声使所有的人都不再吭声。迪特里希用法语和德语向广场上和其他所有空地上的人群大声宣读宣战书。在他讲完话之后，团里的军乐队奏起了第一支临时性的革命战歌《前进吧》。这本来是一支富有刺激性的、纵情而又诙谐的舞曲，但是将要出征的团队却以沉重有力的噔噔脚步声给这支曲子赋予了威武的节奏。然后人群四散，把被激起的热情又带回到大街小巷和各家各户。在咖啡馆和俱乐部里都有人在发表富有煽动性的演说和散发各种号召书，他们都是以诸如此类的号召开始：公民们，武装起来，举起战旗，警钟敲响了。所有的演讲、各种报纸、一切布告，每个人的嘴上都在重复着这种铿锵有力、富有节奏的呼声：公民们，武装起来，让那些戴着王冠的暴君们发抖吧，前进，自由的孩子们。而每一次，群众都为这些热烈的言辞而欢呼。 正当这样的演讲和祝酒行进之际，迪特里希市长突然转向坐在自己身旁的要塞部队的年轻上尉鲁热，他记起来了，就是这位举止文雅、长得并不漂亮但却讨人喜欢的军官，在半年前当宪法公布时写过一首相当出色的自由颂歌。团里的那位音乐家普莱耶尔很快就替这首颂歌谱了曲，这件简朴的作品朗朗上口，适宜演唱，于是军乐队将它练熟，在公共广场上进行演奏和大合唱。现在宣战和出征不也是一个用音乐来表现庄严场面的极好机缘吗？因此迪特里希市长很随便地问了问这位鲁热上尉，他是否愿意借着这种爱国情绪为出发的部队创作一些歌词，为明天出征去讨伐敌人的莱茵军谱写一首战歌。鲁热是一个秉性谦逊、普普通通的人，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了不起的作曲家，他的诗作从未刊印过，他写的歌剧也从未上演过，但他知道自己善于写那些即兴诗。为了让市长这位高官和好友高兴，他说他愿意从命。好极了，鲁热。坐在对面的一位将军一边向他敬酒，一边对他说，写完之后立刻把战歌送到战场上交给他，莱茵军正需要一首能鼓舞士气的爱国主义进行曲。鲁热此刻正在中央大道126号那幢房子里登上回旋型楼梯，走进自己简朴的小房间。他也觉得特别兴奋，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要尽快为莱茵军写一支战歌，写出一首进行曲。他在自己狭窄的房间里踏着重步，不安地踱来踱去。怎样开头呢？所有号召书、演讲和祝酒词中所有那些鼓舞人心的言辞还杂乱无章地在脑海里翻滚。公民们，武装起来，前进，自由的孩子们，消灭专制。与此同时，他还想起了以前听到过的一些话，想起了为自己的儿子而忧虑的妇女们的声音，想起了农民们的担心。他们害怕法国的田野可能会被外国的步兵践踏得不成样子和血流满地。他几乎是半下意识地写下了头两行的歌词，这两行无非是那些呼喊的反响、回声和重复：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那光荣的时刻已来临。 随后他停下来，他愣住了，写得正合适，开头相当不错，只是现在要马上找到相应的节奏，找到适合这两行歌词的旋律。于是他从橱柜里拿下自己的小提琴试了试，妙极了，头几拍的节奏很快就和歌词的旋律完全相配。他急忙继续写下去，他感到全身仿佛涌出一股力量拽着他前行。所有的一切，此时此刻自己心中的各种感情，他在街道上、宴会上听到的各种话语，对暴君的仇恨、对乡土的忧虑、对胜利的信心、对自由的热爱，顿时都汇聚到了一起。鲁热根本用不着创作，用不着虚构， 他只需把今天这一天之中有口皆碑的话押上韵，配上旋律和富有魅力的节奏就成了。这就已经把全体国民那种最内在的感受表达出来了，说出来了和唱出来了。而且他也无需作曲，因为街上的节奏，时间的节奏，这种在士兵的行军步伐中，在军号的高奏中，在炮车的淋淋声中所表现出来的斗志昂扬的节奏，已穿过紧闭的百叶窗传入他的耳中。也许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也没有亲自用灵敏的耳朵去听。不过在这一天夜里，蕴藏在他不能永生的躯体中的对于时间的灵感却听到了这种节奏，因此旋律愈来愈顺，从那强有力的欢呼的节拍，全国人民的脉搏鲁热愈来愈迅速地写下了他的歌词和乐谱，好像在笔录某个陌生人的口授似的，在他一个市民的狭隘心灵中从未有过如此的激情。这不是一种属于他自己的亢奋和热情，而是一种神奇的魔力在这一瞬间聚集起来迸发而出，把这个可怜的半瓶子醋拽到离他自己相距千百倍远的地方，把它像一枚火箭似的闪耀着刹那间的光芒和火焰射向群星。一夜之间使这位鲁热德利勒上尉跻身于不朽者的行列，从街头报刊上吸收来的最初呼声构成了他那创造性的歌词，并且升华为一段永存的诗节，就像这首歌的千秋流传的曲调一样。我们在神圣的祖国面前立誓向敌人复仇，我们渴望珍贵的自由，决心要为他而战斗。 接着他写了第五诗节，一直到最后一节都是在同样的激情下一气呵成的，歌词和旋律结合得十分完美，这首不朽的歌曲终于在破晓前完成了。鲁热熄灭灯光，躺到自己的床上，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他刚才如此头脑清醒，灵感勃发，到现在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他觉得疲惫不堪，浑身瘫软，他像死一般沉睡了。事实也确实如此，那种诗人和创造者的天才在他心中重又泯灭了。不过在桌子上却放着那件已经完成的脱离了这个正在沉睡的人的作品，他真像奇迹一般飘然而来，降临到他身上。这首歌连词带曲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创作之迅速，词曲结合之完美，在各族人民的历史上简直找不出第二首能与之伦比。 好了，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马赛曲，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如今我们可以在很多场合听到马赛曲，但是很多人未必知道它的出处。原本默默无闻的鲁热既不是词作家也不是曲作家，但他却非常顺利地写下了这首传世名曲。和《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其他主人公一样，是历史在那个决定很多人命运的刹那间选择了他。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传记。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戏剧故事《单刀会》。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鲁肃越听越不舒服，先生危言耸听了。司马徽站起来躬身送客，大夫任重道远，好自为之吧。鲁肃回到江夏，对两位国老的劝阻置若罔闻，派黄文捧着他的请柬直至荆州，请关公过江赴宴。关公接到请柬，不加思索回答了八个大字：深感盛情，准时赴宴。黄文走了，关公父子却进行了一场讨论。关平说：父亲，这酒不好吃，怕是鸿门宴。关公说：安排的是凤凰杯、琼花浆，